时今望龙山登，所到之处百草加一身，万民无不瞻仰。 岂敢！ 大人持金路过几身？ 路过三身。 在火池下马？ 在洪洞县下马。 我曾查得民情， 你曾查得民情，若有谋事千夫一案，不知牵连多少好人在内。 有个贤女儿不登， 好个贤女儿不登， 大人升堂先生哪一案？ 自然先生谋事千夫一案， 大人升堂司礼登一门，伺候 请。 无有小人名字，不敢应声，此乃洪洞县之国，与小人无干，望三位大人两个情。 常在回民，其心何免？ 免待反复 是 反复走动。 妇，为何不抬起头来？ 有罪不敢抬头。 恕你无罪。 谢拜 范夫，可有诉状？ 有诉状。 臣 这 本院问你，可有诉状？应道有，叫你臣有什么？是何缘故？ 请刘大人用心掌分。 Thank you. 何考臣与唐春呐、啊？ 请刘大人用心 来 判呐。 大人。 真叩问一个开怀的人儿，是哪一个啊？ 什么大方，这也是他王室门中不幸呐、啊，吃了个败家之子。 怎么败家之子？ 败家之子。 将。

们分明是要害你，索本银子多少？ 前若有公子啊，

上前去，知己知心的话看他记起，就不知

锦妈妈。 哎，这回还差不多。得，你们这说话，我外头给你们看看去啊。 小心了。 啊，可有鞭子来哟？ 好，您等着啊， 待我装扮起来。果然探监来了，想他身为八府巡案，竟敢私自探监，我不免约请潘大人上殿参他一本，还教他这顶乌纱断送我手。来，打倒潘府。 是。 前去叫门， 门上哪位天使？ 做什么的？ 刘大人求见。 候着，有请大人。 何事？ 刘大人求见。 是我迟疑。 大人迟疑。 啊，潘大人。 所为何事？ 啊，潘大人，想那王金龙身为八府巡案，竟敢私自探监，你我何不上殿参他一本？ 啊，大人，想我等一殿微臣，何想此事还是成全的好啊？ 这不，哎呀，只是公堂之上，我已得罪于他，这便如何是好？ 无妨，由我做主。 哎呀，如此权杖，潘大人， 茶园去者。 是。上哪位天使？ 何事？ 范老通禀潘刘二位大人求见。 候着，有请大人。 何事？ 潘刘二位大人求见。 是我迟疑。 大人迟疑。 大人。 大人，实在公堂之上都是下官的不是，挪挪挪这厢赔礼了。 这惭愧呀！ 啊，大人，苏三一案怎样发落？ 还是大人带审。 哦，好，私礼效劳。 Thank you.

初当官当庙的时节叫我好笑啊。 好笑什么啊？ 是你进驻周仓的神像吓得你是这样啊。 有口是他